中国一个著名孝星突发性心肌梗塞死亡，查既往病史，此人无心脏病，是吧？所以好多人，我相信当初看这个新闻的时候，他可能就不理解了，为嘛没有心脏病也能出现心脏心肌梗塞的猝死，那这是为什么呢？哎，后来医生给总结了两条，其中一条，中老年人血管的自然老化；第二一条，不良情绪情志、不良习惯造成的突发心脏意外。所以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不是说你没心脏病你就得不了心梗，这个绝对不是绝对的啊。猝死型心脏病的发作可能既往没有心脏病史，哎，这个暴怒就是其中的一条原因，如果再加上一个疲劳熬夜，再加上这个暴怒，那么每个中年人都容易诱发猝死型心肌梗塞的发作。所以现在啊，过劳死越来越多了，是吧？53岁突发性心肌梗塞没的，以前没有心脏病。40多岁，心脏本来不好，熬夜、饮酒过度，突发性心脏病，猝死。35岁，常年熬夜，过度疲劳，没有心脏病病史，突发性心肌梗塞死亡。一桩桩，一件件心脏病猝死的病例应该引起我们大家伙的重视。那我们到底该重视什么呢？哎，就是我今儿要给大家讲的血脂和动脉硬化之间的关联。先说说什么叫血脂啊。血脂啊，就是血里边的油，血里边的油。那这个血脂起什么作用呢？啊，以往啊，临床上我们光说它的坏处，血脂高了，动脉硬化，血栓，是不是啊？那既然这东西坏，咱们一样一点也别留，都彻底去掉，行不行？不行，啊，不行啊，因为它还有它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它的第一个意义就是营养。所以说你看那医院得了不能吃饭的病，食道啊、胃啊、肠道恶性肿瘤的、手术的不让吃饭，你看那人啊，是吧，都瘦得脱了相了，一天比一天瘦，怎么办？到医院打营养针。这营养针呢， ATP 啊、辅酶啊、糖啊、白蛋白啊，哎，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物质就是脂肪乳。哎，你看他有人就不理解了啊，怕血栓怕脂肪肝怎么还打脂肪乳啊？因为长时间慢性疾病消耗，人体过于营养不良，能量严重亏空的时候，哎，就得补这个脂肪乳啊，补这个脂肪乳。所以可见我们体内的有效的血脂，它是人体的能量储备。所以呀，那大胖子相对而言他能量储备过剩了，他血脂就过高，血脂高了一定程度肝脏就被脂肪包裹，叫脂肪肝。所以脂肪肝比血脂高这个病要严重。常年血脂高脂肪肝之后，我说这个常年不是十年二十年啊，三五年，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三五年，哦，痛风，高尿酸血症，再来三五年，十年糖尿病，肾衰竭，这就来了。 环环相扣，步步紧逼，所以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这个疾病，这个病邪，它就是这样的。你说得，咱哥俩和平共处，你别打我，我也别打你。是人，他给你讲和谐，讲道理；是病，他没那个人性。所以只要是病，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不把它治好，它就把你消灭，把你撂倒。所以对待疾病的治疗，我们千万不能心慈手软。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得，那咱就赶尽杀绝吧。那么事实上，经过千百年来的科学实践证明，尚没有任何疾病可以被人赶尽杀绝的，就是天底下没有能完全治好的病，没有。它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只要活人就能犯错，犯错就会得病，改错就得好病，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生老病死，人生啊，谁都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好了啊，这话题说的有点大了，咱们把它收回来，说血脂。血脂是啥？就是血里边的油。这血里边的油对血管血细胞有一个保护，保持人的体温，给人供给营养，防止外界压力。所以同样摔跟头，大胖子摔一跟头没事，小瘦子摔一跟头骨折了，这就叫缓解机械压力，是不是？那么血脂如果光用一个多和少的指标来衡量，它制造动脉硬化的危险还不够，还需要一个指标，就是自由基的指标，是吧？现在好多保健品都是来降低消除人体内的自由基的，抗氧化，延缓衰老，是吧？ Q10 啊，是吧？红景天呐，是吧？中虫夏草啊，等等等等，这我就不多说了啊，因为这是个养生保健。哎，去除人体内自由基的含量，哎，这是养生保健的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方向。说到这儿啊，我一说自由基，可能把大部分听众给造糊涂了。说什么是自由基啊？这自由基是公鸡还是母鸡啊？此鸡非彼鸡也啊。自由基是人体生命在进行氧化还原反应，生命在代谢过程当中氧化后所产生的代谢物质，也叫氧化后的垃圾。你看这科学术语啊，你跟科学家讲好讲，你跟平民老百姓讲不好讲。说怎么让科学的学术的东西能让老百姓理解的容易一些呢？你就得举那个生活当中的例子。啥叫自由基？你看我刚说了，血脂就是血里边的油，就像人呐，炒菜咱离不开油，没有油呢菜不香啊，没有油人就营养不良，头发枯干，皮肤粗糙，眼珠都不灵活，对不对？油整多了，天天吃荤不吃素，完了人得脂肪肝，高脂血症，糖尿病，富贵病，脂溢性皮炎，人变成大胖子了，是吧？炒菜油太多了也是这毛病。那自由基和血脂它俩结合起来是什么呢？自由基是氧化的产物，把油反复的烧开，那是啥？挺时髦的一个词儿，地沟油。那么人体内自由基堆积过多， 血脂过高，那就等于人体内制造出地沟油了，所以就得抗氧化，去除自由基。所以呀，大家一定要知道，抗动脉硬化不单单是降低血脂、控制饮食那么一个简单的道理，还包括什么呢？清除体内自由基。但是自由基什么时候能清干净啊？清不干净，是不是？就像这个地沟油，是吧？你什么时候能给它消灭掉啊？只要有人吃饭炒菜，只要人有剩饭剩菜，那就能，就得有地沟油，对不对？哎，所以只要人活着，你就得氧化还原呐，你活着就得喘气儿。你活着就得产生自由基，只不过是年轻人产生的少，老年人产生的多，是不是？越多老化的越严重，多到一定程度还会引发体内的细胞环境的恶化，是不是？所以啊，血脂的高和低，人体内自由基多和少，是衡量整个你的血液环境的重要理化指标。也就是你的血液是年轻态吗？还是地沟油状态啊？所以清除自由基是现在整个世界领域的一个养生的方向。那就光吃保健品吗？非也。需要配合有氧运动，生命在于运动，是吧？适当的做一些舒缓的、可以持久的做的这些运动，比如走走路啊、散散步啊、打打拳呐、溜溜弯啊，是吧？这都叫有氧运啊，有氧运动。血脂给大家说了和自由基之间的关系，啊。那么血脂的高和低不要光用数字来衡量啊，还有一个指标是什么呢？就是感觉。什么叫感觉啊？就是你吃完饭有没有感觉困倦，这就说明你的血脂是不是影响到了心脑供血供氧的问题。有感觉的早点治，没感觉的咱也及时的防。那么到底数字重要还是指标重要呢？避免过度劳累、熬夜和过于激动的情绪发作，是避免心肌梗塞、心脏猝死发作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啊，心脏的养生，尤其在这样一个下三月，天气炎热，身体消耗量比较大，是吧？心脏又得值班，心脏当家的这么个季节要引起重视。这是心主血脉之血。下面我来说说脉。这个脉呀，要说说动脉、静脉，再说说微循环。动脉呀，经常得的病叫动脉硬化，这就跟咱们刚才说的地沟油有关了，是吧？哎，那动脉硬化是个逐渐的过程，要用逐渐的方法去调养改善。那人体的动脉除了硬化之外，还有一种病叫大动脉炎啊，大动脉炎。我一说炎，好多人就想起了我要消炎，我要抗生素。哎，肉错了啊，乱用抗生素就在这儿来的。大动脉发炎了，是血管内膜发炎了。此炎非细菌，此炎非病毒，免疫变态反应。啊，跟那个鼻炎有点像，是吧？哎呀，我鼻炎不通气儿，时间长了鼻息肉，说话跟哈迷失似的，是不是？哎， 充血水肿堵塞，这是鼻炎鼻塞流鼻涕，这是鼻黏膜，血管内膜发炎，是吧？鼻子是鼻塞，是吧？充血水肿流鼻涕，血管内膜也是这样的，炎性分泌物水肿血栓，所以动脉炎容易引起下肢闭塞症，这是非常危险的。动脉供给的血液是由心脏往四周四肢百节送，所以动脉一旦发炎，下肢就寒凉，因为过血不足了，不是细菌是免疫。所以大动脉炎和类风湿的调治有异曲同工之妙。类风湿也是大水冲入龙王庙，叫自身免疫性疾病，但是类风湿病在手指关节，叫爪，也叫筋，我们说的是肝主筋。而大动脉炎是血管内膜发了炎，它病在是膜上，这个叫什么呢？叫脾。脾呀，啊，肺主人一身之皮毛，所以跟皮跟毛有关的病，哎，这是肺。那么内膜炎症也是肺的毛病。临床上还有一个病叫白塞氏病，是吧？白塞氏病一样，黏膜溃疡，小血管堵塞，这也是病在肺上。所以中医用冬虫夏草调肺，是不是啊？这也是血管大动脉炎内膜增生的中医的调治方向。抗生素是不定用的，所以西医用的是激素啊，用的激素。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肺之母为脾，所以健脾化湿，调脾对这也有作用啊，这是方向。这说的是动脉，慢性的动脉硬化，急性的大动脉炎。一个是地沟油老化，一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内膜免疫发炎水肿，跟情志是密切相关的。说完了动脉，说静脉。静脉常见的毛病是什么呢？静脉曲张。静脉是往心脏给供血的，是把外周的血回收回来流回心脏，静脉回流受阻得静脉曲张，是不是？那么静脉回流受阻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寒凉、久站、负重远行。所以啊，长时间在寒冷环境工作的，长时间站着工作的，长时间负重远行的，干重活的，推小车的，你看下肢回流不好啊。那这个归谁管呢？你看中医啊，他的辨证施治非常有趣的，是吧？你站那儿老不动弹，你肯定得静脉曲张。你站那儿你勤走一走，他不得静脉曲张。肝主升，肺主降，是肝脏不能很好的协调血管弹性。所以这个跟低血压病是一个道理。肝主升，肺主降，肝血不升你就生静脉曲张。所以要重点的调养肝脏。避免寒凉，用木桶浴足，加上佐料红花，再捋捋腿，这是静脉曲张。常年曲张，静脉就会发炎。静脉炎和动脉炎不一样，动脉炎我说了叫免疫，大水冲龙王庙，是不是啊？免疫变态反应。而静脉炎呢，非也。静脉炎呢，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吧？给你呀，天天吃肉你就血脂高，给你天天吃素，时间久了你就贫血低血压，是不是？所以吃啥长啥嘛，对不对？哎， 以下是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快报。 有品质的健康生活从一碗粥上开始。今天是7月22日，初伏第六天，我们为您推荐玉米南瓜红薯粥。南瓜含有大量的果胶及多种矿物质，可以有效地控制血糖的上升，尤其是南瓜中的钴元素能够增加人体内胰岛素的释放，对于糖尿病患者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玉米味甘性平，入胃经膀胱经，有健脾益胃行水利湿的功效。中医认为玉米具有开胃利胆软化血管等多种保健功能。今日初伏第六天，适宜玉米南瓜红薯粥。品质生活粥膳系列，好粥到，好粥到。 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正在给大家说的是夏三月心脏的养生。说到了心为人的君主之官，主血脉，又主着人的神志。这第一章当中咱们就讲到了血。中医说的血很复杂，它指的是人体的一切有形物质，所以呢咱们就去繁就简，先从西方医学血液科来给大家说说血液。血液当中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血液当中的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还有血液当中的血脂，是吧？那么最近呢有听众朋友来信啊，也有来电话询问关于这个血脂高低的好坏，是吧？其实血脂这块咱们讲完了，是吧？那既然大家关心这个问题，今天呢我就拿到节目当中再给大家做个重点的论述。今天呢主要给大家说说什么呢，这个血脂当中的好和坏。有人说血脂怎么还有好和坏啊？你看啊，在血脂的养生篇章当中我给大家讲了什么叫血脂。血脂就是血里边的油啊。那说这东西对人好还是对人坏啊？啊，好坏各半。坏大家都知道，血脂会导致动脉硬化，会导致血栓，甚至呢会导致内脏的损害。你像我们大家听过比较多的脂肪肝，是不是？大家没听过的脂肪心、脂肪肾，是不是？啊，甚至于脂肪脑、脂肪肠，都是脂肪过度堆积损害脏腑功能。哦，还有脂肪瘤，对不对？哎，这是老年人身上比较容易常见的啊，都是血脂代谢异常而出现的不良沉积。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对血脂认识的都是它的坏处。给大家说养生知识，我们一定要尊重科学啊，不但要知道其坏，还要知道它的好，还要知道它的必要性。通过两面性来看待一个事物，才能做到赏罚分明，功过是非。那血脂对人有什么好处啊？哎，首先我给大家举过例子了，是吧？说那个人恶性肿瘤，手完术吃不了饭，你看这样的病人为了保命怎么办呢？医院给你打营养针，营养针首选的就是这个脂肪乳。所以就给大家讲了脂肪血脂对人生命的第一要素，它给人提供营养。人离了脂肪是活不了的，是不是？所以啊我也常讲啊，什么样的人是半条命啊，啊，一个月你就掉了10斤分量了，身体严重消耗，还有的活吗？很难了。反过来你得了10年恶性肿瘤， 体重不见减少，能吃能喝能走能撂，你说阎王爷什么时候能给你接去？他接不去你。所以血脂的第一个作用给人提供营养，第二个呢，保持人的体温。所以一到冬天呢，你看那胖子他就比那瘦子扛冻，是吧？原来呢老人常讲啊，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啊，那都是老黄历了。在我看来是有钱难买老来胖。人到老了微微的发点福，是吧？多点脂肪存积，就好比啊人老了家里有存款一样。说你闹个病啊来个灾儿啊，你七天半个月不吃饭人饿不死啊，是不是啊？掉点分量，病一好身体又恢复了。反过你看那些苗条身材骨瘦如柴的老爷子老太太，你那得个病真是要了人的命啊，是不是啊？所以啊有点脂肪储备，微微的发点福，哎，那个都是你身体内的储备粮啊，是吧？这脂肪的第二个作用啊，给人储存营养啊，一它是营养必备，二呢它是储存营养，三它能保持体温，第三个呢防止机械压力，是吧？胖子摔跟头屁股卡肿了，瘦子摔跟头尾巴骨摔骨折了，你说哪个摔跟头轻啊，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人体内的脂肪沉积就好比那汽车的保险杠一样，是不是啊？你有保险杠缓解一下压力，没有保险杠得直接发动机撞碎了，这是脂肪的保护作用啊。说完了脂肪的好，刚才又说了脂肪的坏，那么自然而然就可见人的血脂是人体生命必不可少的，高了是病，低了也是病，是营养不良。明白了这些，我们就知道大家在养生当中就不要一味的追求高或者一味的追求低。但是医院呢住院检查化验数字往往就后面给你个括号，或者给你画个箭头啊，箭头向上还是向下，向上就是高了，向下就是低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分析的过于简单。那怎么办呢？我今天呢着重啊给大家讲讲血脂增高导致动脉硬化过程当中的它的形成的一个机理。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拿笔记一记了。啊，今天呢要说血脂的两个学名。血脂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名字，是吧？像胆固醇，是吧？甘油三酯，是吧？那么期间呢这血脂当中又划分出什么呢？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你看现在咱们大家通过健康营养调节方法，是吧？我们肠道健康，血液健康，细胞健康，防富贵病三成堡垒啊。那么这里脂蛋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就是血脂和人体内的蛋白质的一个结合方式，也是血脂在血管当中的存在方式。那什么是高密度脂蛋白呢？临床上啊把这高密度脂蛋白啊称作什么呢？叫血管的清道夫。听到这儿大家还是不容易理解啊，同样是脂蛋白，怎么高密度脂蛋白就能血管清道夫，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怎么就叫坏蛋白啊，就叫血管里的泡沫，叫动脉硬化的元凶。同样是脂蛋白，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所以这个呢是属于生物化学或者生理学当中的知识。那怎么给大家解释清楚呢？从密度上来讲，还是从它的化学成分上来讲，还是从它肽链上来讲，都会给老爷子老太太讲糊涂的。说那怎么讲呢？ 那咱们就从长城说起，是不是啊？我给大家讲过，血管啊，就好比一条条大河，是吧？输送营养，输送能量啊。今天咱们打比方呢，不比这个长城了，啊，不比这个大河了，咱们把它打成比喻，打成长城，是吧？说长城啊，两边啊有什么呢？有绿树环抱。哎，有了这绿树啊，就能防风固沙，防止呢水土流失，防止这长城的根基塌了，防止这长城倾倒，是不是？当然了，这长城年头久了，这长城上也会长杂草，这杂草啊就不怎么好了。哎，它会通过什么呢？腐蚀作用，使那长城的砖呢变酥，甚至呢变土化沙化，是不是？就像咱们那个路边的那个什么呢石板路一样，你长草你赶紧给它杂草清掉，你不清掉时间长了，是吧？你这好好的砖路或者石板路也变得坑坑洼洼了。所以这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在血管当中的影响。高密度脂蛋白能够吸收体内的垃圾，保持血管畅通，防动脉硬化，而低密度脂蛋白就制造垃圾。如果大家说呀，这长城啊，这个比方啊不够形象，还要举大河的例子，那个河边的防风固堤那个林子，它就是高密度脂蛋白，甚至长在水当中的植物，能够净化这河水的，它也是高密度脂蛋白。反过来，水里边那个藻类，啊，有一次新闻报是吧？那是哪个地方啊？藻类成灾了，绿藻成灾了。哦，哎呀，那个河里河水过度氧化，那都是化工厂污水导致的，整个河呀全长绿苔了，你这那河水就污染了。甚至冒着臭气，甚至那个藻类腐败，你说那河水不就成了毒水了吗？所以这个比方大家也应该能够理解。高密度脂蛋白是使血液清洁的，低密度脂蛋白是使血液浑浊的。同样是生物，河里边的植物，河边的青树、青山、绿树，它是使河水净化，巩固这堤防，而里边的一些滋生类的藻类就容易把这河水啊变成什么呢？污染的水。反过来，水被污染了也容易长这些藻类。我相信我这么讲，大家伙终于应该明白什么叫好蛋白，什么叫坏蛋白了啊。这个听明白问题又出来了，又是找我徐老师啊，你说好蛋白坏蛋白我明白了啊，我低密度的不高，说明我没有动脉硬化风险啊，我高密度的也不低，说明我有血管清道夫，但是我老头那高密度高了点怎么办呢？高了点怎么办呢？我说呀，人家让路边摘十棵树，你说你摘了11棵12棵怎么办？你罚了他吗？说那不能罚，得留着。哦，我说一样的道理。所以说高密度脂蛋白叫好蛋白，好的就越好越好，越多越好，是吧？坏蛋白就越少越好，越低越好啊，只此而已。那怎么来升高或者降低这些好坏蛋白呢？给大家讲个几个医学的常识知识啊。科学家研究证明啊，老年人啊过了60岁适当的饮酒，大家你注意听我这话啊，适当的饮用低度的白酒，甚至是红酒，是吧？红葡萄酒啊，五味子酒啊，可以促进人体内高密度脂蛋白的形成。所以饮酒防动脉硬化，它的养生保健意义是存在的，但是不能多。酗酒，说一天半斤八两的，那不行，酒喝多了，喝出酒精肝、脂肪肝，是不是？ 哎，这是酒对脂蛋白的影响。另外说饮食啊，饮食少食多餐是吧，甚至呢肠道里边双歧杆菌、嗜酸性乳杆菌，这些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的菌群的增加，可以促进肠道内垃圾脂肪的分解。反之呢，随着人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细胞的内环境越来越差，人的益生菌越来越少，喝凉水都长肉的情况，就是体内中医说叫痰湿厚重，西医说就是富贵病的高危人群，是不是？所以说肠道的菌群环境对血液当中脂蛋白它的健康调整也是有影响的。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少荤多素保健康。少荤多素不等于是没荤多素，所以老年人的饮食结构适当的吃点肉是应该的必要的，绝对不吃是有害的。这是第三一条，叫饮食结构平衡对血液血脂的影响。那第四一条呢，就要说到了运动啊。为什么我们跑跑步将军肚就没了？为什么老年人常走路的他吃点烤鸭呀，吃点肉啊，他也不长动脉硬化啊，不形成血色血脂啊，为什么呢？这就是体内的自由基通过适当运动，通过有氧运动可以减少体内的自由基，细胞活力的增加对垃圾脂蛋白的清除，对人体血管清道夫高密度脂蛋白的升高也是大有好处的。所以生活当中你看，同样是吧，一样的饮食，老两口爱动的那个他就不得动脉硬化，你算算吧，一个锅里吃饭啊，怎么有得动脉硬化，怎么有不得的？老头为什么得，老太太为什么不得？老头天天闷在家里不动，性格内向，他就造动脉硬化呗。老太太天天忙活，天天伺候老头，还得出去买菜，还得溜，所以忙忙活活的，他的体内细胞的氧的含量就高。所以适度的运动对防老年人动脉硬化也是有重要意义的。所以这是应听众朋友们的要求啊，本来这都讲过的血脂这儿啊，有重点给大家说一说啊。那既然是应大家要求呢，还有一个问题要说一说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说血脂高到底遗不遗传的问题啊。早在几年前我就给大家讲过啊，说儿女埋怨遗传病是吧，这都是不孝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是吧？说遗传本来就是应该的，儿子或者女儿对父母的传承天经地义的事儿嘛啊啊，你只要传下来的家产你就不要传下来的病，这说不过去啊。好了啊，想说一说这个遗传病的问题啊，遗传病的问题。到底糖尿病到底遗不遗传，是不是啊？高血压病到底遗不遗传，是吧？我告诉大家不遗传。但是为什么现实生活当中老子糖尿病，儿子孙子都是糖尿病，甚至老伴也糖尿病，是吧？老子肿瘤那一家人都得肿瘤，这什么道理啊？哎，其实这里边透露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啊，谁希望老人得病啊？都不希望。所以中国人说叫百善孝为先，都希望啊自己家的老人长命百岁。那么从遗传学，从西方医学上来讲，父母的健康长寿就为儿孙的健康长寿打下了良好的基因啊，打下了良好的基因，是吧？那么事实上呢，告诉大家啊，遗传这个问题啊，真正传下来的只有 30%， 而那 70% 啊是后天改变的。所以老子得肿瘤，儿子不想得怎么办？提前防。怎么提前防？是换个爹吗？那爹是换不了的， 是换一种和爹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只此而已。老伴得癌了，老太太不想被传染，那么老太太就要换一种生活方式，不能和老头一样的生活方式，你就可以达到防癌的目的。所以这是 30% 和 70%， 三分的先天，七分的后天的改变。而现在呢，说到这个三分先天和后天的七分这儿啊，想起这个脑筋急转弯的故事啊，小品里大家都看过啊，说这个为什么小狗啊不生跳蚤，是吧？回答啊有两个啊，第一个是小狗讲卫生啊，这是什么科学呢？小狗天天讲卫生它不长跳蚤，天天不讲卫生，偶尔讲卫生它还是要长跳蚤。说这跳蚤啊现在孩子见不着了啊，倒退30年啊，我们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上学检查啊，怎么检查啊？第一抬起头来啊，老师看看你那脖子干不干净啊。我记得我们那小学老师啊说谁的脖子不干净，老师拿砖头给他蹭，那都是说农村的娃嘛，是不是啊？所以那时候生活条件也是有限制的啊，一件衣服姐姐穿完了弟弟穿，弟弟穿完了小弟弟再穿，那一代一代的穿，哈哈、啊、所以那生活条件差，那个人卫生也就差，所以那时候就有跳子啊。检查卫生啊，老师第一查脖子啊，看那孩子脖子黑不黑啊，第二查什么呢？就查头发，这虱子啊，特别那女孩看头上有没有虱子，是吧？第三个查什么啊？伸出手来查手指甲，看指甲缝里边有没有黑泥，是不是啊？啊，所以那时候小学你当班长啊，当值周生啊，就跟老师就查这些。你现在哪个学校还查孩子脖子黑不黑啊？还查孩子头发有没有虱子，还查手指盖里边有没有泥，还要检查的吗？没有。生活条件30年翻天覆地了，是吧？它不存在了。是一天我们就变得如此健康，国家就如此富裕发达了吗？那非也。所以啊，这个第一个回答啊，小狗身上为什么不生跳蚤啊？因为小狗讲卫生。这什么科学？微生态科学，是吧？就像我们吃这个对人体有益的活菌，是不是啊？哎，通过细菌改变肠道环境，是吧？人讲卫生，头上不长虱子，小狗不生跳蚤，人肚子里头就不长瘤子，不长富贵病，是吧？这叫微生态科学啊。那还回答几种啊？下一个第二回答什么？说错啊，小狗为什么不生跳蚤啊？就因为小狗啊，它只能生狗啊，它不能生其他玩意，是不是啊？那谁家狗生个猫出来，是不是啊？谁家狗能生只小鸡儿出来的？生不出来。这叫什么？叫遗传学啊，叫遗传学，是吧？那么有没有生出来的？有，是吧？你看现在特别河流污染，那鱼长两个脑袋，是不是啊？甚至那鱼长得都不像鱼了，那怎么回事啊？新闻报纸上说叫水怪，你知道吧？基因突变啊，基因突变。所以狗只能生狗，不能生其他的玩意儿，这叫遗传。遗传多少呢？70%，是吧？但是为什么能生出其他玩意儿？这不是现代科学的骄傲，是现代科学的耻辱，对大自然的一个伤害，叫基因突变，是吧？70%啊，是吧？就像现在人本来生个儿子，是吧？到了10几20岁，这儿子不想当儿子，要变闺女，是吧？一手术变成女人了，变性了，身份证也变了，是吧？什么道理？先天是男儿身，后天环境啊，什么压力啊，天天唱歌跳舞啊，那人就整的不男不女了，后来就变成女的了，再开个刀一手术整形，真变女的了。所以说现在户口本上身份证男女性别也不是跟一辈子的，有时候一变，思想一变，身体的就变了，你这咋整，是不是？所以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发展的社会啊。所以通过这给大家讲了三门科学了吧。第一门科学微生态科学， 是吧？第二门科学遗传学啊，第三门科学基因突变学。 以下是广告时间。 世间杂食，独爱纯粹，食之有据，味之有缘。博医品质三十级养生粥膳，一份心意好粥。在三十级，每一种食材的找寻都是一次食旅，走遍每一个深山幽谷，只为你寻找最原始的真味。回归食物的初相，追溯味道的故乡，只为带给你曾经美味的香气与回忆。三十级细致匠心，只愿食者无忧。三十级养生粥膳。 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正在关注的是心脏的养生。心为人体君主之官，主人血脉，主人神志。心主血，这给大家已经做了详实的介绍了。心主脉，给大家讲了一半，是不是？那么今天呢，咱们接着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动脉静脉微循环。上回给大家讲的动脉和静脉啊，那么动脉和静脉它的职责，动脉负责把心脏里边的新鲜的血液发射到全身，所以动脉有病的时候，一个是下肢无力，一个是寒凉，因为动脉血里边承载着营养，承载着温度，承载着能量，所以这是动脉疾病啊。你包括好多老年人讲，哎呀，我为什么腿经常凉啊，啊，我为什么这个脑袋怕风怕冷啊，这都是动脉出问题了，营养补给出了问题啊，这是动脉。静脉呢，静脉是回收垃圾，紫黑色的静脉血通过静脉血管回送到心脏，由心脏呢再送到肺那儿去换氧，肾那儿去解，肝那儿去解毒，肾那儿去排毒，变成最好的血液之后再输给全身来用。新陈代谢，周而复始啊，所以静脉血我们叫回流啊，回流，回收回来的是垃圾废物。所以当静脉不通的时候，垃圾废物会怎么的？会制造毒素。所以静脉曲张的时候，那腿怎么着？老百姓的话叫刺挠，医学术语叫痒啊，叫痒。甚至出现什么呢？发烧。所以你看，经常有老年人讲，哎呀，我那个手脚啊老发烧，大冬天的我都得搁凉水泡泡脚。我告诉大家，我说那叫没病找病，那个热不是真的热啊，甚至有的中医给诊断，哎呀，五心烦热是阴虚啊，你得吃六味地黄丸呢。六味地黄丸不治静脉曲张，所以静脉回流淤阻所导致的四肢手脚烦热，那个是静脉回流不好，叫淤血，淤而成毒，这个毒素垃圾就会产生毒热。所以怎么才能把这毒给它去掉啊？哎，通过浸泡，通过化瘀，哎，瘀化解了，这个毒也就散掉了。哎，所以红花盐水泡手泡脚治四肢烦热，烦热是静脉回流不通，有瘀有毒则生烦热啊，这是静脉和动脉的流向的问题啊。下面再说说这个静脉和动脉交叉的问题，是不是？你看动脉是给四肢百节组织细胞供血供氧， 这静脉呢是回收垃圾啊，回收垃圾。这些血管呢都是来运输的。那么这动脉和静脉它有没有交叉的地方呢？是吧？什么叫交叉呀？啊，就像我们海边看日出一样，是吧？海的尽头是天，天的尽头是海，水天一线，是不是啊？那水和天接触那个地方呢，叫水平线、地平线，是吧？太阳搁那儿往起升，升到那儿，嘣儿跳起来了，是吧？那么静动脉，它们之间有没有通路和连接啊？是有的。这个通路和连接，我们临床上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微循环。所以人问你啊，说人有多少种血管啊？你说人有动脉和静脉，那你就答对了一半，你把一个血管给落下了，就是这个微循环。微循环的血管，它既不是动脉，也不是静脉，它既又是动脉，它既又是静脉。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啊，你看呢？你比如啊，我们的手指尖儿，小动脉流到这儿，把新鲜的血送回来了；小静脉呢，也和它并行，需要把垃圾血送回去。那这个血流到手指尖儿，从动脉到静脉怎么过去的呢？就在微循环血管里边流过去，就变了。所以，什么叫微循环？科学上是这样定义的：在人体体内，小动脉与小静脉之间的毛细血管网就叫做微循环。这个微循环呢，这个血管有多粗呢？啊，大动脉粗，是不是啊？大动脉粗啊，大静脉也很粗，而这微循环非常的细，细到什么程度？比头发丝还细。细到什么程度？红细胞在微循环里边流的时候是排着队，一个挨着一个才能过去。甚至有时候呢，红细胞还得变变形才能挤过去。打个比方，如果你啊是一个人，啊，你是一个人，哎，那个微